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过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耶、yeah, ，我哭泣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还是有谁来为我擦墨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下雨天。

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眼泪是个你，恨不